北京时间八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Ever since you called my 好，北京时间八点零三分，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在这个美好的早上，我们又跟您相遇啦。 哎，每天都是美好的，因为每天的生活都有乌鱼陪伴。 嗯， 哎，这个广告打得怎么样？ 响亮，想唱就唱，我最响亮。 好吧，真是太捧场了，我们也希望各位来捧场。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互动的话题是和各位说一说和天气有关的一个事儿。 对，其实我们还是比较少说在什么样的天气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挺有意义的，这就是大风天儿。 嗯，就是说一说您和大风之间有过什么样的故事。前两天好像确实是刮了那么几次风，就阵风也达到了挺高的级数。 是， 嗯，但是我们现在对风是一种就是满心欢喜，不管多大的风都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会把不好的一些东西吹走。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想起我小时候，不知道你小时候是怎么样。我小的时候呢，那时候真的是，风就是经常会有很大的风沙的天气。然后比如说大人要骑自行车带你出门，就妈妈要头上包一个围巾 啊， 丝巾那种，然后也会在你脸上然后包一个丝巾，就这样，然后骑车带着你出门了。 嗯， 有这样的记忆吗？ 我的记忆只停留在如果骑自行车碰到顶峰的时候，感觉特别的费劲。 哎， 然后我总是特别努力的在推我妈妈的后背，我就觉得我的洪荒之力，我一定能助她一臂之力。其实是没有什么。 对对对对，因为妈妈说，其实主要是因为带着你。 妈妈说好养啊，可以了。 哎呀，想一想，其实我们和大风之间一定有很多的故事。欢迎各位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不吐不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YGTP986。我们首先来说资讯。说到资讯呢，这个事情其实可能很多人不是很注意，就是该如何保护我们手机的地理位置数据。这手机的地理位置数据呢，其实是详细的记录了我们所有的活动地点，如果您稍不注意的话，可能会泄露您个人的隐私。所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到底应该如何去保护它。首先来了解一下吧，到底什么是手机地理位置数据。这个像这个 APP 呀、WiFi 呀这些应用所产生的地理位置数据，其实呢是含有像时间、动作、地点，还有准确的这种经纬度相关的信息。一不小心泄露了，可能会给不法分子有这可乘之机呢。 哎，尤其是最近我发现拍完照片之后特别容易显示地理位置啊。 是的是的， 来看看手机地理位置数据是如何产生的。那么像购物啊、照相啊、搜索、打车、新闻、聊天，还有天气、导航，那即使不打开导航也会产生未知的定位哦。这个要提示一下大家。 没错， 还有就是这个 WiFi 热点能产生，比如在家庭啊、单位啊、影院啊，还有餐厅等等。 那这手机地理位置数据残留的危害呢，其实不说我相信大家也能够预想到。 是， 比如说在这个手机地理位置数据被记录，可能会导致个人隐私有泄露的风险。比如说您家孩子的学校在哪儿，这家庭住址在哪儿，哇，如果被盗知之后真的是挺可怕的。 对， 还有就是您的行为轨迹当中所暴露出来的泄密地点、工作和生活细节等等信息，可能都会被不法分子所利用，进行通讯信息诈骗等等的犯罪活动。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是， 那日常生活中呢，我们要如何保护自己的定位信息呢？比如说对于安卓手机的话，就安卓系统的手机，小伙伴们可以通过设置打开设置，然后进入应用程序，对每一个手机内的 APP 进行这个权限的设置。那对于苹果用户呢，就可以通过这个设置，然后隐私，然后定位服务进行权限设置。 哎，那对于如果您是技术宅这样的技术型选手呢，那么我们不教您，您也会的。 是啊， 就不说了。接着来说吧。 嗯， 这个事情呢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事情。这个南京啊，一位八旬的老人每天打车为这个骨折坐诊的医生送饭。老人呢可能最开始的目的呢就是想报恩，这肯定也是因为老人可能之前接受过这个医生的救治。 是的。 哎，这就形成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缘分。也希望呢医生和患者之间都是这样互相理解的、互相关心，我们的这个社会才会更加的文明健康啊。 没错， 医患关系才能就是更缓和， 越来越好， 不会那么有矛盾那么多。 我们继续来看一个大家都没想到的事儿吧。 哎，重口味。 哎，重口味。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呢，就是从泳池走到厕所，就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 是啊， 还有从温泉走到厕所什么的。加拿大的阿尔伯塔大学的一位教授的团队是检测了87个泳池的水样，那通过一种人体无法代谢，只能通过尿液排出的食品添加剂叫做安赛蜜得出了结论。那么在一个泳池的平均含尿量呢，大概是75升，大概是140瓶矿泉水那么多。所以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在泳池呛过水啊？ 还是这个时候正在吃早饭，然后听到这样一个资讯之后突然就呛了一口水？ 对，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位教授用的是安赛蜜这种物质啊， 嗯嗯， 而是通过科学的团队去测量的。 哎， 就算是呛过水，不要用这种物质测量自己。 对对对，我们还是接着往下说吧。说一下也是和运动有关的，这个是一场致力于卖萌的奥运会，人家目标就是更快、更高、更高、更快、更强和更萌。所以前方也是高盟。 嗯， 最近呢，这个国际奥委会在他们的官方频道上发布了一条名为如果萌娃们来参加奥运会这样的视频，其中呢记录了各种萌娃奥运比赛的实况，就一大波穿着运动服的宝宝们来到了各种的竞技场来比赛，有的是站在了自由体操赛场上，而且一脸严肃地盯着呼啦圈儿，还有的是单手举重。总之呢，这个萌娃们在卖萌的时候啊，顺带还冲击了一下金牌。还有呢，就是田径赛场上呢，也能看到这个萌娃们的身影啊，确实是高萌预警。那这届的这个奥运会的选手们颜值都是很高的。 嗯，我看了这一组照片， 哎，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萌，真的是很萌。就有的这个小朋友啊，那个表情真的是特别像奥运冠军，就是他在特别，特别快乐的情况下，然后就举起了他手里的那个但是还有的小朋友就是你有没有看一个扎丸子头的小女孩？ 没有 啊。 什么样的？ 她就是很不爽了，就想赶快被抱走那种。 我觉得就看一看孩子们的运动会绝对属于治愈系的。 是， 嗯， 继续来看孩子们吧。来看初中生仿史记列传体啊，用文言文给全班同学作传，陈宇佳字号哈维，做狮子，生于这个壬午年8月20日，修7尺3寸鱼，而面如冠玉，目如朗星。哎，一看就是一位长得不错的小朋友啊。 是啊是啊， 这个武汉五格路的这个中学9年级的学生呢，用文言文以史记列传体的这种 文体 为全班的57位同学作传，一共是8170字。他说马上毕业了，想给同学们写一个传记。 我上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遇到这么有才华的同学呢？ 确实我觉得这个礼物很不一样。 对对对， 嗯， 应该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学生时代的纪念哈。我们那个时候默默练的都是一帆风顺呐，就是这种。 而且一帆风顺是经过设计的 啊。是的， 对，一跟下面所有笔画都连在一起， 千万不能让老师发现了，要不罚你抄写100遍。 天哪。 哎呀，说完了这个天才的这个学生之后呢，我们来看看书痴男孩。 嗯， 人家是酷爱阅读，宿舍成了图书馆。最近呢，这个武汉学院法律系的学生，人家叫庞张浩，他呢是一个阅读狂人，每个月一半以上的生活费全部用来买书，至今已经收藏了3000多套的图书。这个宿舍呢俨然就成了一个小型的图书馆，收藏的书呢这孩子大多都已经读过了。他说，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我在 KTV 也能够看得进去书。 那确实是，就是想看书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看。 是的是的， 嗯，因为我记得之前我们上晚自习的时候，有的时候老师就会说就自习嘛， 嗯， 自习的时候就不管老师在不在，可能老师不在的时候班里会有一点点吵，但你会发现学霸们跟平时并无两样。 对啊，就是他们吵他们的，我还可以安静在自己的世界里。 所以你是学霸吗？ 我是想起老师那个时候说，为什么你就看不进去书？ 哎，其实我是这样，我总是就是，虽然我也没干什么，但是我就没有像别的同学那么敏感。 哎， 就他老师的眼睛一在后门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收敛起来。 哦， 而我就是那个最后发现的。 哦，就是被老师拎过来，然后说你为什么看不进去书的那个是吗？咱俩也是同命相连的， 啊，咱俩不是同桌吗？ 啊，好吧，好吧， 同桌的你，继续来看，真的是出现学霸了啊！ 哎， 山东大学的学霸宿舍啊，6姐妹考研全过了，4人上了北大。那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307组合的6名学生女生啊，2位保送北大硕士，2位考取了北大硕士，1人考北大总分过线，但是因为某单科成绩差2分而已而调剂到了本学院。1人呢是将进入全球前10的知名院校啊，厉害了，山东学霸组合啊，山大的学霸组合，很厉害，宿舍团体文化很重要。 嗯，人家专家也是给出了评论哈。 嗯， 哎，这个学霸的宿舍都是一样的，学渣的宿舍各有各的不同。 确实是 是这样，我们那个时候都是比着谁起的晚呢，哎，所以现在一事无成，真是很惭愧。 对，我们那个时候就有点儿，就怎么说，你去啊，该你去了， 大家还互相的，哎， 该你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看，这就是差距啊。来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吧，人家是小学班级37个孩子，个个都是大厨，至少会会20多种拿手菜。最近呢，重庆巴蜀小学6年级11班37个孩子，个个都是大厨。那这门手艺呢，得益于他们从2年级开始的一项家庭作业。那么一开始呢，有人是将菜炒成了一锅汤，也有人呢是先放油，然后再放菜，这样都搞不清楚。4年坚持下来，学生和家长呢都在这件小事情当中就共同成长了。 嗯，特别厉害。 对呀，我觉得就是人家班主任呢想到的一个很好的教育思路啊，就 是 给了一个很好的引导，然后之后又能坚持下来。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学习方面还是在某些技能方面能够有所长进都是很棒的。 是啊，现在的孩子们真的是特别的厉害， 没错， 越来越有才啊。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呢，就是您跟大风之间的故事，哎，说一说跟天气有关的故事啊。一起来听首歌，来自那英，春暖花开。 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喷想出我最善良的期待。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生命如水，有时平静有时澎湃，穿越阴霾，阳光洒满你窗台，即使心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奔 春暖花开，来自那英，这里是乌鱼来了。 嗯，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您和大风之间的故事。 嗯， 以前就是咱们做早节目也有很多年了。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 对，在这漫长的岁月的长河当中， 嗯， 我回忆起来，好像每次有大风天气的时候，都会挑选一些应景的歌，比如像《大风吹》之类的。那首歌被放了好几次。 大风吹是一首什么样的歌？ 就是一首现在好像听起来就有一点时代感的歌。 那嗯，不如你哼两句。 大风吹。 嗯，啊， 看找不到调吧？反正呢，就是想到了。嗯，猛的一想的话，好像就是和这个有关系。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一说自己和大风的故事。 嗯嗯，比如说这位叫范小静五六的朋友就说有个人啊，长得很像风筝，走着走着就飞起来了。 这个笑话好冷啊！其实刚才我在想的时候，说你和大风的故事，会不会你有一个朋友叫大风？说说你们俩的故事。 大风大雨， 哎， 大雪。 嗯，来看这个水清浅说了。记得呢，以前在广州待过，那儿啊挺招蚊子的，就是无论在哪儿干什么事情都很难幸免，就被蚊子叮到，所以特别喜欢刮风的时候，因为刮风的时候蚊子根本停不住，我就不会走路的时候被咬了。 好像确实是有这么一说。来看天线宝宝啊，说我是一个头发很短的女生，风再大头发都不会乱。 哎， 那真是短到一定程度了。 嗯， 哎，其实这个长发的女生啊，或者中长发，我觉得碰到大风天确实都不太适合散着头， 就必须得把头发梳起来，要不然的话就是在风中凌乱。 而且真的是路过你的人会以为这是一只女鬼。 从后边看，哇，这个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走到前面一看，哇，还是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 对呀，啊，所以就哪个是正面，哪个是背面嘛。 这是谜一样的女子啊。 来看寻思鼎说，小时候我爸骑车驮我啊，我很困， 嗯， 在这个后座没有坐稳，过一个很大的十字路口的时候，被一阵风吹下车，帽子也掉了。 嗯， 当时我坐在十字路口中间都傻了，直到变灯了才慢慢的反应过来，迷迷瞪瞪的爬起来捡了帽子赶紧跑。 哦，因为爸爸已经骑车骑远了。 爸爸并没有发现他掉下来。 是啊。 嗯， 哎，所以说这大风的天气，身边的那些瘦子们真的要，哎，把自己穿得厚实一点，不要被风吹跑。 哎，瘦子真的能被刮起来吗？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方面的困惑，所以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这个叫散的朋友说了，高一开运动会的时候，班主任站在跑道边发号施令，哎，那天风特别大，我们突然发现他的头发浮在了头皮上，原来班主任的假发被风吹了起来。班主任一定不愿意你们记住这一幕。 确实是班主任 形象全部， 哎，几十年的这个人设可能 毁于一旦了。 对 对 对，金台新照说，这个我吨位比较大啊，每当大风天就成为朋友们出行的好伴侣，被人评价为虽然经常挡住手机信号，但是大风天还是有保命功能的。 哦，刮风的时候抓紧我，不要松手， 我来保护你们。哎，其实真的是，你看咱们上次出去外拍的时候，我就发现，身边要是有一个高大威猛的男搭档是多么的重要。 不要因为他不在。 可以挡住阳光啊， 也许他在听呢，听了之后回来找我们算账。 那天我真的默默的只能蹲在他后 面。哎呀，我觉得吴主播也是伤不起啊。 哎，怎么 那天你为什么不抓住我呢？ 我 一副可以为你挡风遮雨的样子。 我站在你前面啊。 哦， 嗯。 有风来先吹我。 我为你挡风遮雨那天是。 哎，好吧。 嗯。 来看这位叫文英格的朋友说了，长头发真是伤不起。 啊，是是是，确实是这样啊。圣殿樱桃说呢，一天早上从宿舍去上课的路上，碰见老师骑着自行车迎面过来，那天风有点大，我刚想叫老师好，老师的帽子就被大风吹走了，他微微的尴尬，然后我就帮他追帽子，结果迟到了。 嗯， 没关系，他不会怪你。 没错没错，他希望你和他都不要想起那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当老师啊，真的压力也挺大的。 对呀，啊，就时刻你要想到自己为人师表， 对， 就千万不能有一些比如人设崩塌的时候让学生看到。 对，真的是忽然想到他走上讲台那一刻，他是有一定的压力，他要好好讲课。原来不在讲台上也是生活中也是360度的压力啊。 没错没错。 来， 嗯，这个叫采蘑菇的小姑娘说了，小时候很瘦， 有一次呢，和爸妈去田里边做农活，我跟着一块儿去玩，结果刮起大风的时候我站不稳，爸妈就让我趴在了田埂上。 啊，这个就真的可以跟这个比较瘦一点的姑娘们 想起来小、 啊、 就是那个刮大风的时候，确实有时候会有那种感觉，真的好像自己要被风吹跑似的。 对啊，所以就在这里告诉那些比较瘦的女孩啊、 嗯、 以后遇到这种天气就趴在路上呀。 还有像我这种就是可能是想太多了，别想那么多，你能镇得住， 谁让你们瘦呢，是不是？趴下就好了。打翻了醋坛， 来风了， 多么嫉妒人家啊。 是啊， 五五说这个留刘海的人伤不起，中分中分中分中分，什么都能成中分。 嗯， 夏天暴风雨的时候穿短裙的人也伤不起，一只手撑伞，另外一只手捂裙子，捂着左边右边飞起，有没有？有没有？ 哦，那个时候可能幻想自己是梦露。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在刮风的时候穿大裙摆的时候 啊、 哦，刮起那一刻挺好玩的，这也算是跟大风之间的故事吧。 对，那还好、 嗯、 就是说至少不会让你有特别尴尬的那一幕发生。如果要是小短裙的话， 哎，真的是， 哎呀，千万注意吧。 嗯， 得出门的时候看好天气啊。还有呢，这位叫 Apple 的朋友说了，一次出门遇见一股风，很自然的张开双臂想飞起来，怀疑自己上辈子是一只小鸟。哎，如果是那种就是很清新的那种又比较柔和的风吹过来，你确实会有那种想要拥抱它的感觉。 那确实是、 嗯、就是迎春风入怀，是不是那种感觉？ 没错，还感觉挺文艺、 嗯、 但一定要选对地点、 啊、 哎，别在人很多的时候，这样旁边的人挺尴尬的， 及时判断好风力，不要把你吹倒。 来看这个恃宠而家的小婉君说，第一次在北京风最大的时候啊，顺风而行， 嗯， 风吹着背包拉着我走，那一瞬间担心的不是包会不会跑，而是假发会不会掉。 居然还有人有这样的尴尬。 其实有一阵子确实女孩子们都特别喜欢戴假发，或者是假的那种齐刘海、 哦、对、 嗯、 就不是因为好像就是头发的问题，而是因为想换一个发型。 对，而且、嗯、冬天的时候好多，反正我身边有朋友喜欢在冬天的时候戴各种各样的假发、 嗯、 就早上出门也不用弄发型、 哦、 就而且特别暖和，就当帽子了。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然后我就会问他们呀， 嗯， 那如果到了办公室又很热的时候，会不会拿下来抓一下痒？因为如果想到帽子，我就自然而然想到，如果我在办公室戴一个毛线的或者棉的帽子、 嗯、 那就很热呀，对不对？ 所以你把它当成了帽子，人家是戴的是假发好吗？ 啊，对对对， 人家注重的是发型， 还是有一定透气性的。 是啊是，但愿有吧。哎呀，我现在想起来，以前上学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惑， 嗯， 就是呢，一般赶大风天气然后去上课的话，我上学骑车的时候觉得是顶风，放学回家的时候骑车觉得还是顶风，就不管什么时候骑车，感觉都是顶风而行，你有过吗？ 没有。你确定不是自行车链子掉了、 哦、因为就小的时候就是黄村这边的风比较大。 哦，是这样。 那个时候动不动可能就要就是五六级风 啊。真的？ 嗯，就是在比如说春天的时候还有秋天的时候都有这种大风天气，现在少了，确实是少了很多，我还挺怀念的。 哦，那遇到大风天其实还是坐公交车比较方便。 嗯，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就是特别方便的公交，对，基本都是骑自行车，我都不知道。哎，现在想一想上学的时候还真是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嗯， 但是一赶大风天气的时候，好心的同学，离学校家近的同学会收留我们这些家远的同学来我家吃啊，是这样的。 啊，真好。 对啊， 大家一起吃就特别香吧。 没错。没错没错。 嗯， 哎呀，挺怀念的。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你和大风的故事，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 广告回来接着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姓，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成功支付。哇， 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这里是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于思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您和大风之间的故事。 是啊是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微信公众号 YGTP 986。 我们上半时段其实除了说了，就分享了朋友们跟大风之间的故事，还说了好多有意思的资讯。 嗯， 比如说就是别人家的小孩都会做饭， 对呀，个个都是大厨级的。 还有就是别人家的学霸，是吧？ 接着我们还说别人家的， 对，来看别人家的大学。 嗯嗯，这个西北大学食堂推出了官方外卖，这个他们这个学校的校长介绍了，说呢，以前下课第一时间会听到冲的声音，就是学生们会冲往了学校食堂排队买饭。 嗯， 现在呢，很多人会选择用手机点餐。有的时候晃到宿舍的时候，您的饭菜都已经到了。这个校长介绍了，说呢，学校食堂推出了官方外卖，以后可以在宿舍里边从容优雅地吃午饭。 嗯，真是不错啊。 是啊， 那西北大学的校区呢，是出现了不少背着西北饮食字样送餐盒的送餐员。 嗯， 这些新鲜的面孔呢，也是引起了该校学生们的关注。据了解呢，该校的丁香园餐厅呢，将点餐平台与微信公众号对接了。那么在校师生网上订餐，在宿舍就可以吃到食堂的饭菜了。那还有不少的学生笑称，这就是校园版的饿了么。那记者呢，也是进入了这个点餐的平台之后，可以看到， 嗯， 点餐页面中的饭菜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各类的盖浇饭和盖浇面占据了销量榜的榜首。那么外卖的配送费呢是2元，配送范围呢包括该校的宿舍区、办公区和家属区，配送时间大约需要30分钟。 嗯嗯，这个事情要说起来还真的是一举多得，因为呢，这个学校的一位兼职送外卖的大二学生说了。他说我们都是本校的学生， 利用课余时间兼职送外卖，能够将饭送到宿舍里边，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独特的优势。而且呢，作为同龄人和订餐的同学之间交流也很方便，还能够准确定位学生的需求，及时的向食堂来反馈。哇，太好了， 感觉非常非常周到的服务。 没错没错，关键这些就是兼职送外卖的学生呢，在这过程当中也可以就是赚取一份收入，让自己这个学业还有就是社会实践都能够同步进行啊。 没错，以后就一看自己的运动步数永远是在2万步以上。 没错。那你说这送餐的同学是健身了，可是这个在宿舍里边，就是如果这一天没课，就猫在宿舍里，然后随时等着送餐到这个宿舍，这样的学生会不会就别想减肥的事情了？反正 是啊，这就凸显出了人嘛，人的一生都是在选择，看你是要选择2万步还是选择一步都不动。 对，看你的选择。 是，来看实在太帅了，西湖边的警察亮照火了。 哎， 近日呢，一张是穿着制服在浙江杭州弹吉他的民警的照片是在网络上流传，让不少的网友舔屏，直呼改变了对公安工作者严肃刻板的印象。那除了这位民警呢，还有钢琴十级的小鲜肉，颜值爆棚的健身达人，新一代的警察小哥哥小姐姐真的是超级酷。 嗯嗯，再看这事儿吧，这是地表最强的两脚兽啊。这最近呢，一名印第安纳州的警察走在乡间的小道上，愉快地准备去上班，这个时候突然从路边杀出了一只大鹅，大鹅突然朝着这名警察发起了攻击。这个警察呢是迅速的抱头要闪躲，可是大鹅在锁定目标之后锲而不舍，无奈之下警察只好甩出身上唯一的防护盾，就是那个小背包。想着或许能够充当盾牌来阻挡大鹅扑腾的翅膀，然而呢，大鹅依旧没有惧怕，飞起来直冲着这个警察就过去了。那警察呢是被这波突如其来的攻势直接撂倒在地，最后也只能起来拍拍裤腿儿，爬起来飞速逃离现场。那警察说了，说我当时也是很绝望啊。 那是这样，又要保护小动物，其实又有点 又要保护自己。 对对，又要保护自己。 哎，所以特别相信，就是说这个农村家里面养的大鹅呀，是可以看家护院的。 啊，是，没错没错。再来看一种彩色蜗牛近日在热销啊。那近日呢，在成都的宠物市场上出现了很多染得像杀马特一样的蜗牛，那么已经和大家印象中的蜗牛相距甚远了。然而呢，动物专家却表示这些蜗牛其实都是褐云玛瑙螺，那么以前呢作为食用蜗牛引进的，现在已经成为外来的入侵物种了。那在我国的南方一些地区呢，能够见到这些宠物对于农作物的危害是很大的。那在东南亚等地已经泛滥成灾了，还可能会携带寄生虫，所以建议小学生一定不要将其作为宠物。 哎，家长在就是如果孩子要求购买这些的时候呢，也一定要这个拒绝孩子啊。再来说一下这个孩子的事情呢，真的也是一个悲剧。就是常吃辣条导致这个10岁的男孩是肝衰竭。最近这个10岁的男孩小强啊，今年已经2次突发肝衰竭入院了。医生呢经过多方的排除，认为导致生病的元凶就是孩子平时爱吃的辣条。专家说，三无辣条高糖高盐，含有大量的食品添加剂，青少年摄入过多会对肝脏和神经系统产生损伤，所以家长还有孩子都要注意。 确实是因为这个辣条的味道它比较重。而且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吃完之后好像很爽， 哎， 但是确实是对健康特别的不利啊。 对对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选择零食的时候慎重选择。再来看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一件事儿啊， 是 这个大家现在都喜欢玩手机，但是手机一定不要玩的太多，因为手机玩的太多可能会得抑郁症啊，而且女性的风险会更大。姑娘们， 难怪今天看天色阴沉，我的心情也有一些荡了呢。 你不要吓我呀， 就是反省一下是不是手机玩的太多了。 你的身边一直有我啊。放下手机， 这对小可怜姐妹啊。 据《每日邮报》的报道，那么过度使用手机容易令人抑郁，尤其是女性啊。那么就有一所大学的研究人员呢，调查了182名大学生，那根据他们日常使用手机的频率，分为深思熟虑、经常、密切、狂热和上瘾5个等级。7%的调查对象呢用手机上瘾，12%呢是狂热。那这两组调查对象呢都因为内心迫切需要手机而遭遇个人社交和工作的问题，而且呢都有抑郁、 社交孤立、社交焦虑、冲动和自卑的症状。那研究人员呢还发现，女性是更容易对手机上瘾的。 嗯，反思一下吧，希望呢这个手机瘾咱们能够戒掉就戒掉。 是的。 嗯，再来说一个，是想吃小龙虾，可是我没有钱。最近呢，湘潭的一个烧烤店发现了30斤的小龙虾不见了，没丢其他的东西。那警方呢调取监控，发现一名男子杨某曾经出现在这个烧烤店的门口。杨某后来交代说呢，最近特别想吃小龙虾，店里边吃一顿要好几百块，我自己没钱呢。于是他选择偷走小龙虾，然后连夜的这个清洗烹制，一口气吃了30斤。这杨某最近也是被刑事拘留了。嗯，就是已经是成年人了， 嗯， 对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要付出这个代价？ 嗯，挺冲动的啊。 对呀， 啊，而且我觉得小龙虾这样，它在烹制过后比较贵。你要真的去 买一些， 菜场上买新鲜的，应该也不会很贵。 嗯，所以对，不劳而获是不可以的。 对，不要冲动啊。 嗯， 24岁的女孩患病长胡子了，哎，来看看这件事儿。 嗯， 24岁的美国女孩呢，因为患了一种比较稀有的病症吧。脸上长满了胡子，他一直是剃胡子，但是他的好别扭啊。 嗯， 但是这个女孩的男朋友呢，一直认为她的胡子是很美的。那么在男友的鼓励之下，这位女孩呢开始正视自己，留下了胡子，不再逃避。她表示，如果自己觉得舒服，就不要改变了。 哎，这确实是，我觉得这个男友真的挺棒的。 嗯， 就是喜欢这个姑娘，就接受她全部的样子。 对，我觉得姑娘们也应该得到鼓励啊。 嗯， 就是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管你什么样子，只要喜欢你的人，你怎么样他都喜欢你。 情人眼里出西施， 对， 遇到 对 的人很重要啊。 是， 嗯 嗯， 来看看这个事情吧，家长们也要真的注意一下。 是， 7岁的孩子，这个男孩模仿动画片的情节，从5楼撑伞跳下。现在呢，万幸的是已经脱离风险了。那么最近呢，这个7岁的男孩独自在家的时候，竟然模仿动画片的情节，打着一把伞从5楼直接往下跳，下落到2楼的时候呢，被电线杆之类的物体阻挡了一下，最后才在坠落地面的时候呢，可能就没有导致致命的这个情况发生。孩子呢被送到医院紧急救治，目前已经脱险。 嗯， 万幸万幸。 是，所以确实是啊，大家也一直在聊的一个话题， 嗯， 就是给孩子选动画片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啊。 嗯 嗯，来看一位 T 哥吧，总觉得自己可能也有点超能力什么的。 T 哥边开车边用手机看电子书，吓坏了乘客了。那近日呢，就有网友爆料，他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发现出租车司机在等红灯的时候不看前方的信号灯，反而是专心致志地盯着手机屏幕看电子书，行驶的时候也是在不停地瞄手机，甚至是在收车费的时候都是舍不得将视线离开手机，只是接过钱数数， 嗯， 又接着看小说。 哇，遇到这样的的哥，我觉得乘客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感， 果断地下车吧。 是啊是啊。 嗯， 来看这位老外啊，他们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小伙子，他带着自己的美国朋友体验了智慧杭州一日游，也就是体验没有现金生存。这个买早点、买菜、乘公交、医院挂号、商场吃饭购物、共享单车游西湖，这两个人呢是不带一分钱的现金，就用支付宝全部搞定。两个外国人感叹呢，说杭州生活真是太便捷了，带一部手机就够了。 嗯， 那移动支付在咱们中国真的一点都不新鲜 啊。确实 哪儿都一样啊， 现在出门真的是不带钱也没有关系。 是啊是啊。 嗯嗯，继续来看海边度假呢，你是否也有手机啊、钥匙啊不知道放在哪里的尴尬。那长沙13岁的宁子月呢，发明了多功能沙滩物品储存器，外形呢非常的像海螺，可以储物当救生圈，还有感应式报警功能。那抢先在有类似发明的美国麻省理工教授2天前完成了专利申请。 哇，厉害了， 真的是要为他点赞啊。 13岁的小男孩啊，人家这个申请的专利呢，居然是抢在了人家这麻省理工教授的前面。 没错， 所以说英雄不在年高啊。 嗯，是的，我觉得圆姐说的特别有道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您跟大风之间的故事。 嗯， 来听一首林莲的新歌《我不能忘记你》。 我和你的过往要用什么交换？难道 遗落的时光，被废弃的答案，心事无人之地的沧桑，被讪笑的不堪，种种不甘，来回碰撞。你不说难，我不怕难。 我一听这种动情的歌啊，我就忍不住想起了大风的天气。 这个要硬生生的把这首歌和我们的节目联系起来，好像也真是为难你了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您跟大风之间的故事。 哎，是的， 啊， 看看大家怎么说啊。这位叫做咖啡坛果冻的朋友说了，一天早晨去买煎饼，刚掏钱，一股大风吹来，挑了一张最大票的百元大钞给我吹走了。 哎呀，那可不行，那可不行， 必须追回来。这位朋友呢，他就赶快去追呀，追过了马路，还好是红灯。跑到对面街的时候呢，有个男士看到了钱，我明显感觉他眼睛一亮，但是回头发现还有一脸尴尬、气喘吁吁追过来的我。于是呢，男士就收敛了那种贪婪的表情。哎，他说如果是这个小面额的话，可能真的就不想去那么追了，因为太危险。 你看看因小失大这位男士， 是 你就帮这位女士把钱捡起来， 绅士一点嘛， 看看他手里也许一段美好的故事就开始了， 钱和人都是你的了。 好直白，好直白。来看会扑棱的菜鸟说，学校啊有很多的喜鹊，而且很胖，有一天刮大风，看见一只大喜鹊迎着风在费力的飞，但是呢在原地没有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一定能瘦，我一定能瘦下去。 如果这个不是一个段子的话，我在想啊，真的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过胖都确实是需要减肥了。 我能坚持，我能克服，我一定会瘦。 看我迎风展翅， 对呀， 就是飞不起来。这位叫哈德的朋友说了，瘦人呢真的是怕打风。他说我试过在路边等公交，被风吹下了马路牙子。第一次滑雪也是赶上大风，而且是侧风，所以我根本滑不了直线。有些这个可能就是胖人呢、啊、真的不要骂我，你们真的不会体会到一个瘦子在面对大风时候的那种尴尬。 是， 嗯， 我们也体会不到， 对，我们也不想体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是不是有点尖酸刻薄了？ 已经比我刚刚那个厉害多了，一听动情的歌就想到大风的天气。要加油啊，喵就说曾经被大风吹的左腿踢右腿，哇，那真的是踢，那真的是被吹的好、 哦、 好严重啊。 哦，哎，有过那种被风就是吹的跑的时候，大概就这样吧，再快一点、 啊、是像咱们这种比较苗条的人哈。还有一次呢，要迟到了，出了宿舍顶风狂奔，被吹得原地奔跑无法前行，跟特技一样。 哦，好像那只胖胖的小喜鹊哟、哦。这个南瓜说了，他说话说有一天大风起兮云飞扬，一个塑料袋被盖在了脸上。 这句说的真好、 哎、兜头就、嗯、就扑向了你。 嗯，活力大疯子说，有一个传说，有一年大风呢走在路上，后人忽然看到一个小人在放风筝，人们就说，哎呀，这个人是真爱放风筝啊、 嗯、 啊，这么大的风还出来。走近一看，原来这个人出来遛狗，是一只吉娃娃。 会吗？ 把吉娃娃吹起来了？ 应该不会吧。 所以这个主人就一直在狂奔追这只吉娃娃吗？好可怜啊。 希望这不是真实发生的一幕啊。 传说嘛。 对对 对， 有一个传说。 太悲催了，这主人和这只小狗。 传说。 压压惊压压惊。看看这个图小胡、嗯、他说呢，当年刚工作的时候，有一天骑着自行车，虽然没有被风刮倒，但是呢连人带车平移了一米。哎呀，自己还要努把劲儿接着骑。 嗯，真的是，我觉得跟大风有的时候你是无意中、嗯、或者是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跟他在做斗争哈。 对呀、 啊、 哎呀， 旁边的人看得很清楚。 好鲜活的上学时候顶风骑车的画面。 嗯，确实是。严向蝶说，高中的时候半场还在修，全是土的状态啊，有一天向窗外看，发现一堵黄色的墙从操场这头缓慢地移动到那头，当时呢同学们都是感慨啊，应该是有好几斤的土被吹走了。 哎，你不觉得如果是刮大风的天气，你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比如说在屋子里边， 嗯， 会特别有那种安全感。 对、嗯、尤其是看到在街上行走的被大风 吹得东倒西歪面目全非的人， 觉得特别的感恩。我在家里好感恩啊。 是啊是啊。哎呀，所以呢那些同学们可能想，如果这个时候正在操场上的话，可能回家就全身就变成小黄人了、 嗯、 回家好好洗澡吧。 哎，其实说起这一幕，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特别小的时候，也不是很小了，就我奶奶、嗯、我奶奶是一个性格很慢的人，然后家里人都说我的性格是像她， 哎， 就挺慢的。然后我就特别深刻的一个场景，就是有一年刮大风，我跟她在家里，我们俩一块坐沙发上就看在外面行走的路人，我奶奶就特别缓慢的跟我说，你看看，哎呦，你看看，风多大呀！然后缓慢的跟我说：“别出去了啊！”然后他就到里屋去了。 然后你就缓慢的想了想，说：“嗯， 没错，是这样的。” 哇，好像是我想到那个动画片里边的闪电了。 对，我妈到现在想起，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在童年的时候跟我奶奶一起，她说她在旁边看，就感觉像一个大蜗牛跟一个小蜗牛， 就全部都是慢镜头放的那种感觉。 嗯。而且我小的时候说过一个特别经典的话， 嗯， 就是当时奶奶问我说，哎呀，你到底是像谁呀、啊、这么慢，然后我就说，我还不是像您吗。一直到现在家里人都在拿这个调侃， 太有意思了。 那么小就 哎呀，我在想，就奶奶都觉得你慢了，果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啊，一代更比一代强， 一代更比一代慢呢。 哎，其实性子慢一点真的没什么不好的。 哦，是吗？嗯、 很多事情，你像慢性子的人，两个人聊天啊或者说话就不会吵起来，就是那个就总也不到那个火候。 半冷场的状态是吗？ 对， 也不知道彼此说什么。 挺好挺好，心平气和嘛。 是， 这个严小蝶说了，他说高中的时候啊，这是说过的。这个小黑弦说了，他说上小学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门边，冬天上课刮风会把风吹会把门吹开，我就会给旁边同学一个眼神，他就会快速的从桌斗里边拿出一叠废纸给我，我就赶快去叠好了，把门塞紧，非常默契的合作。 确实是上小学的时候感觉门还是那种很简单的门。 对啊， 这个回忆也是挺好的。 对对对，所以你就现在知道为什么自己那时候看不进去书了吧。 老想着得塞门。 对， 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叫做黑小妞，说北京的大风不知道风葬了多少学校阳台上的衣服，每次大风过后呢，楼管阿姨那儿都堆满了捡到数不清的衣服，校园的花草树木上悬挂着各式各样的秋衣秋裤袜子，还有衣架。 哎，这个也是好鲜活的回忆啊。上学的时候有没有， 你说要是袜子被插在那个花草树木上，还有点真不好意思上去拿。 对啊，那就内衣内裤也不行啊。 那确实是，那更不好意思了， 好尴尬呀。 所以及时收衣服。 大风了，起风了，赶快收衣服吧。所以这个其实聊一聊和天气有关系的一个话题呢，还是让我们想到的是以前的一个特别美好的生活经历啊。 没错。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话题分享到这里，那明天见。 明天见喽。 旋转着，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亲爱的，这是歌，有梦就大声唱歌。 我们迎着风边走边唱，背起你来自于远方那坚定的信仰，沿着那西边就有水泽的声音，我走着看着风中有一个爱的蒲公英，经过两天我们穿越竹林，看着山顶如棉花糖的白云，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音量，拥有普通心情，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钻心吹的风铃，许愿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哦，他们说玫瑰象征着爱情，那张门一把玫瑰花的花瓶，是否证明不是普通听，是不是真的有谈话这件事情。嘿、hey, 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缤纷的音乐盒，木马还旋转着，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亲爱的，这是歌，有梦就大声唱歌。我们手牵手一直的走，紧紧的相依的努力攀过吊桥绳索，在脚下经过的像蜿蜒小河，心里面连接的是满满友情难以割舍，整个山坡苹果树一红头，还有感情泉水大鼓掌印却直接传授，店里面还有泥鳅，真的快乐只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钻心吹的风铃，许愿要找个留。 北京时间9:00 FM 98